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西部有分散小阵雨，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本周日地铁一号线八通线实现跨线运营，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将于明天开通试运营，北京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交通委今天发布消息，地铁一号线与八通线本周日首班车起跨线运营，实现城市中心区与副中心的双向无换乘直达。为此，地铁公司将于8月28号周六晚间实施一号线与八通线跨线导接工程。同时，一号线四惠东站、古城站末班车都提前到22点，八通线环球度假区站末班车提前到22点，四惠站末班车提前到22点30分。一号线和八通线其他车站末班车时间均进行相应的调整。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明天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将开通试运营，公交589路、特116路明天也将延长至环球度假区，京哈高速公路田家府站及六环路田家湾北站两个高速公路进出站口已于8月20号启用，以满足北京环球度假区内部压力测试期间市民的交通出行需求。高速公路方面，京哈高速与东六环增设立交匝道和进出站口，市民驾车可以从京哈高速公路田家府站及六环路张家湾北站两个站直达北京环球度假区，目前两个收费站口都已经启用。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03标目前进入全面实质性施工，记者郭雅静今天探访项目了解到，未来这个区域将有3条轨道交通线路可以直接接入高铁站。来听报道。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3号基坑的里侧，这个位置是地连墙。 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03标主要为轨道交通建设区域。北京铸总集团这个标段的项目负责人张兆龙说，整个主体结构为地下3层，局部4层， 主要包括地铁6号线、地铁101线和地铁平谷线。3条地铁主要在高铁线的南侧，平谷线大体是东西的走向，101线呢大体上是南北走向，是呈一个十字交叉的这个状态。6号线是既有线的改造完成之后，通过这个联络通道和交通枢纽有一个换乘。 目前这个标段正在进行基坑地连墙施工，也就是为地下基坑建设外围支护结构。一幅地连墙钢筋笼高40米，宽6米，重45吨左右，要用重型吊装机械放入地下。这个项目一分部的总工程师刘东说，钢筋之间交叉碰撞的情况非常普遍。 我们前期通过闭幕信息模型进行这个模型的一个分析，然后查出这个碰撞的这个点，来优化这个钢筋的一个配置，加快的一个施工速度。传统的话能达到1天1幅或者3天2幅，目前我们基本1天能完成2幅。 由于项目所处位置地质条件复杂，含水量高，粉细沙土质比较松软，这为施工也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刘东说， 我们也制配了相应的泥浆来稳定咱们槽壁的这个稳定性。第二个就是我通过一些管理的手段来缩短咱们钢筋笼加工吊装吊入槽口的这个时间，保证咱们承槽孔形成之后晾制时间最短，保证咱们一个稳定性。 据了解，目前这个项目的地连墙施工已经进行了一半以上，9月初将转入土方开挖阶段。 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新学期本市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东城区、密云区为第一批试点区，今年年底前还将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本市将大面积、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

正所谓芯片超算机器人，布局 AI 新矩阵。本次活动所发布的这些新产品、新技术各有哪些技术亮点？它们对于未来的行业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布局 AI 下大棋。